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，能够对抗癌细胞嘅天然植物提取物系有边几种，同埋佢有啲乜嘢嘅作用？ 咁第一种咧就会系芦荟素啦。喺医学研究报告里边咧，证实芦荟里边含有一种叫做 Emodine 嘅成分啦。咁呢种成分咧系有效抑制连锁蛋白，令到癌细胞系无法扩散嘅。 咁第二种咧就系洋葱素啦。咁啊，根据医学研究报告显示咧，洋葱咧含咗一种名为 quercetin 嘅成分，咁啊能够令到癌变嘅细胞咧无法泵出乳酸，最终自作自受而被酸死嘅。 咁第三种咧就系粟米芯素啦。癌细胞咧独有一种酵素名为中端酶嘅，能够不断自我修复，避免老化。咁而粟米芯含有一种叫做 nicotinic acid 嘅物质啦，系能够有效抑制呢个中端酶，加速佢嘅衰老过程，同埋加快呢个癌细胞灭亡嘅。 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，咁咧其实咧我哋咧一次过录两集啦，因为而家咧因为节目未储齐啊，变咗三教九流咧同司机咧就一个礼拜都要出两集，我顶住先，咁啊直到十一月份咧齐节目为止，因为咧嚟紧都会有多一班朋友啦系会嚟录嘅，咁上一集就系全部都系讲关于上课嘅，废五金啊，废电子啊，嗰啲洗金洗银洗铜啊，讲嚟都冇用啦，一间冇咗，即系个方法唔同咗。 系 以前，譬如我哋去潮州啦、啊，去桂鱼啊，各样嘢根本上桂鱼就死城嚟嘅，全部生晒 cancer 噶啦，基本上有八成人。 喂，桂鱼呢个地方我连听都未听过喎，喺边嚟噶？ 潮州喺潮阳隔篱，系一个好穷嘅地方。 哦，真系奇怪啦，我真系未听过。 咁咧，你其实好简单啫，你九龙城，阿师傅咪嗰个化缘嘅，卖师傅化缘嗰间铺头，行嗰一间就写住桂裕食品。 哦，啊，你啊反而留意呢啲嘢，我睇唔到。 咁啊，潮州桂裕其实佢哋咧就叫真正嘅潮州人啊，即系汕头啊、潮阳啊，佢哋自己承认呢啲先就系潮州人。其他嗰啲咧，汕尾陆丰嗰啲就唔系。海陆丰唔系，咁佢哋系咁样讲啦，咁啊唔知啦。桂裕呢个地方咧，系以前咧所有台湾佬上电子上去大陆，然后咧就运晒多咗潮州人接，就运晒去桂裕呢个地方。 哦， 咁呢个桂裕呢个镇仔嚟嘅啫，咁啊全个人咧就请外劳又好，佢哋潮州人可能唔知啊，就喺度洗金，即系覆铜板，所有嘅电子零件，譬如你嗰、那个。手机你咪有块绿色嘅叫覆铜板，咁啊，譬如好似电脑有个覆铜板，咁好多电子零件喺度嘅，咁佢就揾啲化学药品洗啊，洗咗又流落嚟咧，可能佢里边有金啊、有银啊、有铜啊，有好多嘅其他嘅， 总言之就不知名金属，我唔识嗰啲啊。 系啦，佢洗晒落嚟，咁但系咧，因为佢一洗落嚟， 泥土度啊、水度啊， 系跟住佢就渗晒落去啲泥土度，咁啊，其实成块地系死晒噶啦。即系如果早十年前去过呢笪地方嘅，方圆五公里嘅路，即系未入到桂裕镇，基本上你都闻到一阵酸味嘅。 哦。 好严重啊！而桂裕人因为咁样揾到钱，就唔系住喺桂裕镇。开头知道靓嘅嘢，揾到钱冇命享，跟住佢哋请人喺度翻工，佢哋就搬晒潮阳啊，其他附近嘅地方住，都唔会住桂裕。 哦，即系等嗰啲喺度开工嗰啲人死啊！ 系一个好荒谬嘅地方嚟嘅。咁后屘而家咧就废电子入唔到口啦。第二咧就系、是、嗰、那个方法啊，改变咗，即系唔系再系土法，系啦，先进咗就可以咧，就你放弃咗种呢种方法，变咗而家香港咧，譬如好似而家你嗰啲电子啊、冷气机啊，俾佢都好啦，佢就本身就全部都用新方法去解决咗个问题，就唔会有以前咧，即系啲毒啊， 合 五金嘅废毒可以残留。 咁、但系咁、咁啊成本就大好多噶咯， 当然。 啊！佢用咁多咁密集啊，用啲咁偏僻嘅地方做啊， 包括个土地啊，所有嘅嘢都系平喎，先至做得到喎，赚到尽喎。 系啊，咁啊， 或者佢哋接翻嚟嘅时候都系好平喎，所以要搵啲咁嘅偏僻地方啊，啲地方做喎。 可以系咁讲啦，咁但系而家都好啊，起码我都搵到钱冇命享啊。我本身阿余生你识啦，阿余生本身就要同人哋上啲废电子课，试过有一轮，佢冇关上，咁啊当然有办法啦。余生就上到去，佢都话都唔应该上，因为佢本身系潮州人，咁啊落户咗宝吉，即系香港，咪即系深圳嘅宝吉啫。啊，住千几尺地方，即系百几平方，咁佢都话啦。喂，真系噶，入到去要揞住个鼻，唔系入去，系几公里 之外已经闻到啦。 闻到，不过就话，诶、哎，即系而家中国人就最紧要就系、是、我哋话噶嘛，最紧要食饭权。我哋最大嘅人权就系食饭噶啦，性命就唔重要嘅。 系食咗饭先讲。 啊，最紧有饭食，咁咪唔止食饭食包心包心刺肚都唔止。 哦，即系斩头前整餐饱嘅就得啦，斩就斩啦，唉、哎，整餐饱嘅俾我食咗先。 系啦，咁好似好多有毒嘅嘢咧，尤其。我哋中国政府是不了是没有做到的，即是后来就开始严格了，譬如好像废胶是比上的，因为翻身就做一些废胶，做一些废胶 粒，废胶粒而已， 或者我们拉废胶袋，他们那阵时很多的开头是什么都入得的，跟着就立了条例，就是医疗用品不入得，胶即尤其针筒啊，唔入得，佢、唔知道你打过咩啊，有咩细菌啊，或者有药水喺度啊，系不能入口嘅。咁第二就开始做嗰啲牛奶樽，牛奶樽一定要洗过晒啲樽先入得，因为惊你饮咗之后，譬如啲牛奶嘅积存喺度咧。 嗱，咁又讲翻啦，你洗过晒先入得，边个去监管佢啊？啊、第一嗱，一讲起又撩起我一件事啊。咁啊，而家咪而家仲有冇啊？阳光橙汁 有 啊，应该系阳光唔拍开佢名嘅。点解咧？冇问题啊，我唔系弹佢，唔系话佢咩。我试过嗰阵时车柜啊，一柜柜咁样上啊，就系阳光橙汁嗰个铁罐包装。咁啊，去到咧一定要。胃检噶啦， 系胃检、直检啊，呢啲必然必然 有卡板就连埋直检啦， 系啦，冇错。 咁啊，一未过关前就摆埋大咗，即系连边防，即系过咗边防未啊？嗰、那个位，哎，过咗啦。总之你搞掂晒咧，就挨过大油咧，就落洗碌池洗碌嘅。 系。 咁喺嗰度做嗰啲胃检，俾咗啲文件佢啊，各样嘢做晒啊，俾咗钱就系走噶咯。冇人睇过你嗰个罐，吓、啊、 最紧收钱。其实讲落个重点就系、是、做任何嘅直检、胃检，所谓检疫叫啊，其检查就系、是、你俾咗钱我，跟住佢抌个人俾你出咗份文件俾你，你做咗、其实由头到尾都冇做过，包括消毒，消毒曾经有做过嘅，但系咧佢行过，即系好似我哋行黄，我最中意一个消毒啊，跟住要经过几个碌，唔系几间一间屋仔啦，即系好似洗车屋咁、啊，你过有啲喷咗洗碌，有阵时直头系冇嘢出噶、 啊， 我真系见过冇药水冇嘢出，你碌过咗，总之佢有收钱，几多钱？俾钱俾飞你。咁样嗰啲咧就要洗嘅咧，要洗干净咧。咁啊，当然啦，有份证明书。 证明书系啊，咁有我哋卫检梗系有证明书啦。 你呢度啫，即系嗰啲讲紧废胶樽、废剩嗰啲有嘅，要洗、洗干净咗，当地出翻份证明书先落嚟嘅，就唔喺香港做。咁好啦，香港做嗰批咧，即系香港嘅有啲。香港废胶垃圾收噶嘛，跟住其实而家打鼓岭埋边好多，仲有好多以前入洪水桥啊，一边咧即系未发展之前咧，右手边 嗰啲废电脑啊， 废电脑行埋一边，全部都系即系丹桂村上高上到山都系噶啦， 系 咁啊，未计嗰啲大堂啦，全部都系，咁田而家冇啦， 系而家冇晒啦， 因为大陆唔收。其实就大陆唔收就冇咗呢个行业， 系香港都冇埋。 系南亚裔人， 系 最主要就喺啲仓度揾食，因为南亚裔人咧，差佬好怕搞佢哋。所有嘅香港即系大即系嘅嗰个叫做呢啲嘅香港嘅废旧嘅 电子啊、废旧嘅仓库啊，即系收废品嘅，佢哋好中意请南亚裔人，全部黑工嚟，黑工留低，但系差佬嚟到拉你，抵唔到，因为咧成本问题。如果大陆嘅佢一拉你翻嚟冇身份证，即步即街翻咗大陆，跟住举报俾你，跟住当地搞你得啦。 系啊系啊系啊，佢拉即拉去边？ 拉个南亚裔人士佢嚟得嘅，咁酷刑声称，分分钟嗰边啊被政治迫害嚟嘅。咁最惨就个个样一样样。你而家要话问佢，佢答你，佢系咪难民个身份？佢要去到呢度嘅大使馆，然后佢将你呢个人嘅资料交翻当地去调查，然后再翻到嚟，你系咪非法工居留，同埋你系咪难民？差佬嚟到嘅时候，通常咧嗱，所有呢啲墙一样有嗰啲叫做咩啊？即系嗰啲黄色架布，咪有个叫做咩啊？灯头定乜嘢？即系嗰个终于拉佢拉佢啦，即系个持牌人，嗱，即系嗰个终于嚟真啦，即好似卖咸碟咁，永远都有个导游喺度负责做收钱嘅， 赌档啊，跟住系啊，冚唪唥都系咁噶啦。 啊，你嗱我就嗱嗰个人啊，蛊惑者坐喺隔篱，佢就永远唔收你钱嘅，搵个导游收你钱，佢收完钱就俾佢。 系 几多钱啊？啲钱全部俾佢，佢包俾你，一样嘅。去马啦，佢哋一样。有一个香港人，基本上一定系潮州人，就喺呢啲仓库度打食。而同佢做嗰啲嘢，佢哋就唔会请大陆人嘅，就请晒南亚裔人，因为知道 好麻烦， 差佬落嚟，因为你好麻烦，佢都会放你。 嗯， 呢啲就系香港。呢二十年我见到所有嘅逢系做呢啲仓库嘅人， 嗱咁又讲啦，点解有啲嘢我知咧？你话冇又唔系，好多香港人做，新移民做，点解咧？嗱，咁啊，我老婆做咗一日喺元朗做，人就带佢去做，佢唔佢话做清洁，去做清洁啊！咁冇几耐发生咋，个零月前咋，做啫。咁佢咧就微信俾我睇，系乜嘢嚟嘅？我一睇咪废电子咯， 系啊。 佢粒粒细细粒粒粒细细粒，咁啊搵我哋叫做太空袋啊，装废胶嗰啲咪太空袋咯。 我知我知， 大大个， 个白色， 系大大个。咁一二三就倒咗落地， 系。 咁啊，跟住。洗啦，洗完之后咧，就揾个咁嘅桶，即系油漆大嗰啲咁嘅乳胶漆桶啊，大嗰啲噶吓，大嗰啲嘅，咁啊，揾个铲，铲上去，铲上去，咁啊，将佢哋全部分晒嗰个咁大嘅桶，咁啊，今日倒几多你就想办法全部成班人去夹手夹脚做晒佢啦，就700蚊日。初初我讲我做清洁，我做乜嘢清洁700蚊日啊？哦，原来做呢啲， 咁咪清洁啊！ 做完咁啊，咁啊，连地下都整干净噶，要寻晚滗翻晒佢上去噶。咁啊，排晒啲胶桶喺度，咁啊，跟住冚唪唥系咁样滗入去，揸个铲，咁啊，真系打铲啦，铲过去做地盘咧，地盘边有人咁样揸个铲由早铲到晚嘅？你就系由早铲到晚嘅，咁可以做下停下休息下，咁啊，俾七嚿水佢，咁佢微信俾我，佢哋唔用 WhatsApp 噶吓，咁啊用微信俾我睇。嘿、hey, 我一睇就知道废五金。啊、我唔好做。咁就仲嗰日冇做啦。做咗一日咁大把，日日都请人嘅。佢嗰个老板呢好过瘾。你联络到佢返工呢，总言之佢揸部私家车仔浪平村等你。 车你哋去 咯。啊车你哋去。啊真係总言之你晏昼食饭佢你话听日嚟返工就得㗎。佢一收工呢佢问你听日嚟唔嚟呀。 他给现金你出来 啊听日嚟唔嚟啊冇人做啊搵唔到人做啊。 嗯应该咁样讲啦。新移民肯做因为出日粮啫。 是啊。 即是出粮啊快即是我今日做完出粮冇记录。 仲有啲唔系新移民嘅怕交税。或者我攞緊中援嘅。 或者申请公屋。 是啊全部冇记录嘅总之俾现兜兜收工。 收冇钱冇问题，最紧要你俾出嚿水我。 系啊，总之就好似男人就高啲嘅，因为可能辛苦啲啦吓。 啊，咁你又我以为冇晒噶咯，啊，原来仲有。 有嘅，因为佢真系咧，而家大陆都好啦，佢唔系全部禁止晒嘅， 嗯， 但系废电子咧，睇你报乜嘢啦， 嗯， 譬如好似你上叫做打印机， 嗯， 打印机咧嗰个壳值20蚊， 嗯， 就系打印机嗰个麦盒值钱啲嘅啫。 系，即系嗰个叫碳咩系嘛？ 系啦， 嗰嚿嘢系嘛？ 因为咧，你好多人唔用啦，或者坏咗啦，咁我咧就冇拆个弹盒。咁咧，通常嚟讲咧，上呢啲咧，咁嗰嚿嘢咧，即系嗰个打印机咧，就照翻大陆。佢系拆咗个碳盒嚟，跟住碳盒就另外卖。咁碳盒里边咧，佢本身可能仲有啲嘅，跟住佢翻新咗咧。其实华强北以前咧就专卖呢啲。 哦， 其实咧就可能咧仲有多少？咁你买咗翻嚟平啲，咁你以为？啊，系翻新嘅，其实冇，其实就嗰件嘢，那个麦盒其实贵，那个价值系贵过部打印机嘅。 哦， 咁咧点解咧用晒佢系怕麻烦？咁而家咧系基本上少啦，连废胶都少。而家其实香港造成就系废纸嘅啫，同废五金，因为废五金咪永远都需要，因为嗰啲嘢本身就系你生产都系污染噶、 嗯。 我不如买翻嚟，我重新将佢溶咗佢之后再做翻出嚟、 哦， 就简单啲，全部都系台湾佬。到今时今日都是台湾佬，同埋潮州人做晒，从来都系。 唔系台潮州人都喺自己乡下做啊，台湾人就唔喺台湾做呢啲嘢噶。 唔系台湾做乜啫？台湾本身唔系咁样啊，台湾人就系美国嘅私生子，好多人去台湾读书读大学，留咗喺度做生意，佢哋咧就做一啲。因为在大陆福建，他们实有些亲戚朋友在那边的。 嗯、 那就他们就在那里也都用他们的人脉，就很多时候就逢是废旧电子。因为他们欧美那些国家那些全部说这么快工作一节了，说了这少少，全部都回收，回收是给钱你的。即系我今日 调转头俾钱你嘛， 不如我有个电视机，我要抌我俾三嚿水你。 系啊系，抌要俾钱噶。 我俾一千你，咁你倒咗三嚿水啦。咁你三嚿水揸住佢， 点样处理、那個？ 啊，点样处理啊？咁你寄翻嚟，咁你卖咗俾啲潮州佬，潮州佬翻大陆咯。下次翻嚟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，要激活毛囊。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，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